以此彰显中英两国的尊卑贵贱，这是大英帝国的奇耻大辱。我不仅仅是商人，也是一个有公益心的人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。我愿意在有生之年效力于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事业。我与诸位绅士一样，曾经梦想用和平方式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，但是我错了，我们都错了。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说明，只有用鲜血做润滑剂，我们的商船才能破浪向前。我即将启程回国，特意起草了一份请愿书，准备递交给政府和议会，要求我国政府采用强硬和严厉的对华政策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，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。如果诸位同仁赞同我的意见，请大家在请愿书上签下你们尊贵的姓名。 查顿用煽情的方式把一腔子牢骚发泄出来，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。颠地转过头来问一律 Mr. 一律，英中两国会不会爆发战争？一律小心地答道，我曾建议在中国水域增强军事威慑力量，但是跨17000海里与世界第一大国开战，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。马蒂臣说， Mr. 一律，我是商人，不愿打仗，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深厚的国家，它的每次朝代更迭和变法都是通过暴力完成的，对他来说，不流血的和平演变是一种陌生的东西。 颠地一口断定， 英中两国迟早会有一场战争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钦差大臣林则徐就要到广州了，为了迎接林则徐，广州官府做了哪些准备？林则徐又是如何应对的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，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读史有学问》。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